对面不见阿弥陀，公稿人妙了法师，师公上海下贤老和尚往生已经一年几了，在这一年里面，每当我想懈怠的时候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老人家跟我讲的一些极平常又语重心长的说话。2009年那时师公住在千佛寺，有一次我去跟他老人家送斋菜，然后我亦踎在他身边吃，他见到我踎在地下吃，表情十分严肃地跟我讲，不要踎在地下吃，出家人一定要守戒，要注意威仪，做人天的好榜样，不守戒没人喜欢。在一个香节的上午，有位女居士缠住我，不停地讲她家里的是是非非，讲的时间长了，我有些不耐烦，驳了那位居士几句。后来师公来到我的疗房，单独地跟我讲，跟人讲说话不要气冲冲，态度要和气，你今次气冲冲地，下次他有说话就不敢对你讲了，你就失去了度众生的机会，甚至会断了他的法身慧命，等你临命终的时候亦都会障碍你，不可以不注意啊。我即时感激流涕，马上跪低向师公顶礼。200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天气非常炎热，我和师公在庭院面对面地坐在那里透凉，他老人家跟我说，出家人不要讲究着，不要讲究食，不要攀缘，不要希望人哋供养你，人哋供养你，你亦唔好话唔要，你接过嚟放喺功德箱里面，或者印经书都得，千祈唔好用喺个人享受。夏天着嘅衫可以遮体就得啦，冬天着衫唔冻就得啦，食饭无论乜嘢饭可以充饥就得啦，着得好食得好，西方你就唔想去啦。跟住又话，乜嘢事都唔好求人，乜嘢事都要自己做。你有冇听人好多时讲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咩？唔好同任何人结怨仇，结怨仇就係自己有我执。世上乜嘢都唔係真实嘅，争嚟争去，到头嚟都只系一场空，争嚟争去，临死只占一席地，有乜嘢好争嘅呢？只要好好念佛，去极乐世界乜嘢都有。同师公相处嘅时间耐咗，我发现佢老人家无论行走坐卧，嘴唇成日响度微微震动。2009年秋，我同师公一起在田地里面挖花生，我看他老人家一路摘花生，嘴唇还在微微震动，就忍不住问他了，师公，你的嘴唇呢成日都在那里动下动下，这样讲什么啊？他老人家说，阿弥陀佛。我才明白，原来老和尚平时都是念佛，从未间断过啊。在我和师公相处的近两年期间，发现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喝过茶，就问他为什么不喝茶，他说喝白开水好，喝白开水简单，也免得居士再破费很多钱来供养我们茶叶，喜欢喝茶亦是杂气，白开水同样能够止渴，为什么一定要喝茶呢？师公不喜欢被人增加麻烦，自己可以做的他一定不给其他人做，除非自己实在做不到了， 先至俾人哋帮忙。衣服烂咗，佢仲系戴上顶针自己乱。做嘢用嘅锯、斧头、钳仔、扳手，佢都系自己出街去买。老人家最拿手嘅系念佛劈树根，树根系最唔容易劈嘅，但系佢老人家有耐心，用斧头劈一下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直至将树根一块一块劈开为止。仲有一次，我陪佢老人家去社企县城办事，佢坐喺车上面喃喃自语讲，轻嚟轻去，唔好去揾在家人办事，在家居士有在家嘅工作，出家人有出家人嘅事，各做各嘅。停咗一阵，又话出家人会讲经嘅，同人讲经，唔识讲经嘅，亦都要同大众表个好法。我乜嘢都唔识，唔识讲经，唔识诵经，亦唔识唱赞，净系识念佛、开荒种地。咁我就表好呢个法。如果唔表法，我早就走咗啦。仲有一次，我同师公喺千佛寺东边开垦嘅荒地里面挖芋头，有两位居士睇到之后，亦都过嚟帮手。我向外刮，师公呢向下拗芋头上面嘅泥土。因为天气已经有啲冻，老人家鼻涕流咗好长。嗰两位居士话：师公，俾啲纸你抹下鼻涕啦。师公讲唔理佢嗰啲事啊。两位居士同我对望一眼，都笑啦。一个居士问佢：师公，你话唔理佢嗰啲事，咁系边个啲事呢？师公话唔知道。我哋又笑啦。刮完芋头翻到寺院之后，师公全身上下都系泥。一位居士话：你老人家将衫除落嚟，我帮你洗下啦。师公将衫除落嚟，嗰位居士攞咗件衫讲：睇下，今日啱啱着嘅衫又搞成咁啦。师公话：呢个唔系我嘅。嗰位居士讲：啱啱喺你身上面除落嚟嘅，唔系你嘅，系边个噶？师公话：唔知道。师公住世嘅时候，佢讲嘅嗰啲说话，我唔系全部理解，有啲甚至觉得好笑。而家先知道，佢老人家唔系一个老糊涂，而系一位智慧德能不可思议嘅再来人。老人家嘅一言一行都系自性嘅流露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古语云：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，入宝山岂可空手而还。言功在日，末学仲自以为对老人家好有恭敬心，如今想来，惭愧到真想挖掉双眼。因为恭敬心有限，故而虽然是有幸得直圣人，所得亦必然有限。佛门中形容人有眼无珠，会话有眼不识卢舍那，对面不见阿弥陀。这个讲的就是我们这些不肖弟子啊。印智法师和我每次讲到这里，无不是涕泪中华，懊悔不已。妙了法师和末学认识亦有十六七年了，彼此相识好投缘。法师恭俭庄敬，待人宽和，颇有言功为风。借此一赞，别无他意，唯愿法师善自护持，永无退失。在贤公往生前的28日，社旗的李润峰居士 去来佛寺探望他。在谈话过程中，李居士用手机录低了贤公的一段开示。老人家说，我不想活这么大岁数，情愿死。死了之后，灵魂如果是成佛了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今日贤公影响全球，莫不是早已在他老人家预料之中了吗？我们常听老法师讲经的人都知道，大慈菩萨讲过，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你自己念佛功德殊胜。帮助十几个人，咁你嘅福报就太大啦。能够帮助一百个人往生，你系真正嘅菩萨。如果能够帮助一千个人往生，你就系阿弥陀佛。大家试谂，今日乃至后世，受贤公影响而往生西方者，应该何止千万啊！贤公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些不明因果者去向老人家借钱，多年不肯归还。老和尚慈悲，命印山法师前去催讨。起了借的人不单止不还，而且口出不逊，闹老和尚快入土的人了，还不忘记讨债，这些钱死了还能够用吗？佛门有骑男偈一首，今付于此以警世人，自远一根草，劝君莫来讨，昼夜四分利，子孙还不了。2012年的秋天，贤公从南洋义乌念佛堂回来，马上就拿起锄头去田地里面劳动。有三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找到老和尚，说要换些散纸。老和尚说没有散纸，结果被其中两个将他按住，另一个将他老人家身上装的南洋居士供养的8000多元全部抢劫一空。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讲起过，因为来佛寺有成就的圣人，所以方圆40里之内都有佛光普照，有25位菩萨日夜维护，凶神恶鬼都入不来，不会有大的灾难。花严经所云，得人小恩，常怀大报，不知恩者，多遭横死。观佛上海经云，有恩不报，是阿鼻恩。末学在此，合掌当空，恳乞诸佛菩萨慈悯呢啲无知众生，令其有缘听闻正法，由此生大忏悔，及早改邪归正。阿弥陀佛。